26集，精灵的反击。图拉扬正在与两名兽人交战，他刚刚用战锤把一人砸倒在地，但盾牌上重重的又吃了另一个兽人一下。第三个兽人向他扑过来，差点把他撞下马。这个家伙离他太近了，导致他无法使用武器。于是图拉扬一头撞了上去，他沉重的头盔撞上了兽人的眉头和鼻梁，让兽人头晕目眩。图拉扬把这个眩晕的兽人推下马，砸在另一个兽人身上，然后利用机会猛敲那两个兽人，直到他们再也没能爬起来。图拉扬抹去头盔前面积聚的雨水，又抽空看了一眼头顶笼罩着的灰色厚云，这场雨丝毫没有要停止的迹象。不过他觉得这是件好事，至少火已经灭了，也不大可能重新点燃。只要能够防止精灵们的家园被烧成白地，他还是能够忍受在这样潮湿糟糕的天气下战斗。他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卡德加，卡德加正拿着剑与法杖四下乱打，召唤出这场笼罩整个奎尔萨拉斯边缘的暴风雨，耗尽了他的法力。但事实证明，卡德加用普通武器也打得不错。图莱昂明白自己无需担心，而且他面前有的是敌人，他应该多关心一下自己。正当图拉扬转过身准备对付自己左侧的两个兽人时，其中一个突然身体僵硬，抽搐了几下跌倒在地，一支箭射穿了他的喉咙。图拉扬认出了箭雨的样式，他开心地笑了起来。果然片刻之后，一位轻盈的年轻女子冒着倾盆大雨向他奔来，她旅行斗篷的兜帽在身后飘扬，长长的尖耳朵从环绕着她可爱脸庞的金色长发里支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雨水似乎忽略了他，绕过他的身体落在四周。图拉扬不清楚这是由于精灵的法术，还是因为他那天生的美丽所带有的纯粹力量。奥雷利亚来到图拉扬身边的同时，还漫不经心地转过身把一支箭射进了另一个兽人的喉咙。 看来我到的正是时候，我要是没在你身边救你，你可该怎么办？ 我会尽量想办法自己解决。你找到他们了吗？ 找到了，他们也同意了，已经调动了战士和游侠，10分钟之内就能赶到这里。 好，只要我们还在这里和他们作战，部落就哪儿去不了。 我会跑回去通知他们，你只要坚守到他们抵达。 我会守住的，我们必须守住。 奥雷利亚再次离开了，图拉扬只希望他和他的族人能够在部落其余部队冲破联盟薄弱的防线之前回到这里。兽人如潮水般开始从两翼涌了过来，图拉扬明白他的部队无法抵挡整支兽人军队，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开阔地带，兽人能够轻易地包围并淹没他们，他们需要支援，而且尽快。他只希望那些精灵能像奥雷利亚所宣称的那样，已经准备就绪，而且英勇善战。祖尔金的部下特里吉笑了起来，他的小队在附近嗅到了什么讨厌的味道，他们追踪着这股味道，听到从下方森林的地面上传来了轻柔的单人脚步声。对于巨魔来说，这就是美妙的声音，一个落单的精灵脚步声。特里吉被派来把守这条通向精灵城市的道路，并阻止任何精灵通过，那么这个精灵也走不远了。特里吉悄悄向下爬过树叶之间，看清了自己的猎物，那个精灵正在以很快的速度行进着，其他生物大概会认为它很安静，但是对于特里吉来说，它走过时的动静就像隆隆作响的雷声一样响，而它的速度也很容易被巨魔超过。这个精灵穿着一件棕色长斗篷，兜帽拉了起来，倚着一根长法杖，看起来这是一位精灵长老，那么就更好了。特里吉期待地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挥手示意他的小队跟他下来。他手握着弯刃剑从树间跃下，冲他的猎物冷笑着。但那个精灵不慌不忙地把斗篷向后扔去，也冷笑着站直了。这个举动令特里吉大吃一惊，那个人举起拐杖掉了个头，露出了另一端的长刃，即使是在树林的阴影中， 身上的铠甲也闪烁着光芒。 哼，你真以为我们听不到你在我们头顶上发出的沙沙声吗？你以为我们感觉不到你们正在玷污我们的森林？这里不欢迎你们，怪物，你们将死得毫无痛苦。 很聪明，苍白的小个子，你对特里奇玩了一个不错的把戏，但你只有一个人，还有你的小棍子，我们的人可多了。 你真这么觉得吗？白痴，你们自以为擅长森林作战，但在树林里，你们跟我们比起来简直是又聋又瞎。 另一个精灵突然出现在附近的一棵树后，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特里奇皱起了眉头，精灵的人数越来越多，直到他们完全占据了数量优势，把特里奇和他的小队包围了起来。精灵们都带着相同的长矛和椭圆形的长盾，这可出乎他的意料。无论如何，特里奇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与战士，不会轻易被吓倒。 这更好了，一场真正的战斗，而不只是干掉一个手无寸铁的精灵，我喜欢。 他高高举起手中的剑，跳向领头的精灵，然后他就死在了半空中。精灵指挥官的长矛轻巧地刺穿了特里奇的胸口，穿透他的心脏，从他背后刺了出来。精灵闪到一旁，让特里奇的尸体从他武器上滑落，然后旋转身体，手中的武器划出一道致命的弧线，切下了一个向他冲来的巨魔的手。战斗很快就结束了，精灵队长踢了踢其中一具巨魔尸体，尸体一动不动，然后队长点了点头。他曾经与森林巨魔交过手，但是从来没有在奎尔萨拉斯见过他们。虽然巨魔和大多数种族相比都是天生的森林猎手，但是和精灵比起来还是十分笨拙。这支精灵小队是希尔瓦纳斯派出的众多巡逻队之一，他们的命令就是肃清森林，杀死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巨魔。这是他们遇见的第二队巨魔，他不知道还有多少巨魔正在他们的森林里四处乱闯。他正准备召集他的部下时，一个苗条的身影突然冲进了空地，金色长发在他身后飞舞。精灵队长在他到来之前数秒就听到了他的接近，显然他更关注于速度而非平时的隐秘。来人一边喊着一边跑过来，然后放慢脚步停在了几尺之外。 哈杜伦，我已经和联盟指挥官谈过了，也和希尔瓦纳斯联系过了，他要求我们所有的部队都沿着森林西南边缘展开，部落都集结在那里，他没办法顶住他们太久。 我会通知洛瑟玛，他的部队也在这附近，我们会前去增援你的朋友，这现在也是我们的战争了，我们不会让他们被这些邪恶的生物打败的。你还好吗？你看上去满脸通红。 我很好，立即出发，带上我们的战士，我会回去找我妹妹和联盟军队，告诉他们援军已经在路上了。 奥雷利亚转身冲回树林之中，哈杜伦看着奥雷利亚离开，摇了摇头。他认识奥雷利亚风行者已经很久了，看得出来有什么正在令这位风行者感到困扰或者不安。但是自从奇怪的生物开始在他们神圣的森林中游荡以来，他们都十分不安，虽然这不会持续很久。哈杜伦向他的游侠们打了个手势，把长矛从一个巨魔的身上拔了下来，在尸体上擦干净，然后转过身来。他们现在的首要目标是解决那些还活着的敌人，以后有的是时间来打扫这一片污秽。奥雷利亚穿过战场重新出现在图莱扬身边时，图莱扬感觉到他才离开了几分钟。他的长弓现在背在身后，手中握着长剑，一剑砍倒了一个打算从背后刺向图莱扬战马的兽人。 他们会来的， 奥雷利亚两眼发光地向他表示。图莱扬点了点头，他胸中涌起一阵宽慰，不过他不确定这是因为想到了援军，还是因为看到他平安无事。图莱扬皱起了眉头，现在还不是思考这种事情的时候，暂时需要把这些想法推到一边，他首先需要担心的是他和他的部队的存活。